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那算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各位好，欢迎您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您刚才肯定很奇怪，我这句节目的开篇语到底要跟您说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您聊的主题，就是喜庆新婚，关于结婚的事儿。哎，这结婚的事儿啊，大家都知道，但是这婚礼进行曲您知道多少呢？现在的西式婚礼有两首著名的婚礼音乐，一首是门德尔松所作的歌剧《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的前奏曲，另外一首呢是瓦格纳所作的歌剧《罗恩格林》第三幕开始时的一段混声合唱《婚礼大合唱》。这段大合唱因为常常被用作婚礼音乐而得名叫做《婚礼进行曲》，后来被改编成为管弦乐曲。门德尔松的那首《欢快激情》，瓦格纳的这首《庄严肃穆》。当然了，在婚礼上不光有婚礼音乐，还会播放不少的情歌。哎，那么都有哪些婚礼情歌呢？咱们来听一听笑林李国盛聊一聊一段他们的相声《婚礼情歌》，请您欣赏。 春季里嘛，这到了这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年呀请那个女儿们呀，采呀采请来呀，小呀哥哥。小鸭哥哥呀，小鸭哥哥呀，手牵着手儿来。 哟呵，行啊，回族回。 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 这什么族？ 水妞族。 水，有这民族吗？ 哎，有这情歌吗？ 看来你还真有两下子。 这也是瞎蒙的。 瞎蒙，行了，你就甭谦虚了。 嗯， 我们许多少数民族啊， 啊， 都是能歌善舞， 对， 并通过甜蜜的歌声表达爱情。 哦， 他们唱情歌还有特点。 还有什么特点呢？ 情人双方， 嗯，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再会，全是唱出来的。 哦，连订约会都是唱着订的 啊？是啊， 有这事儿吗？ 影片《五朵金花》，阿鹏和金花不就这么订的约会吗？ 哦，他怎么唱的呢？ 歌词里全有啊。 那你给唱一唱。 相会待明年。 明年什么时候啊？ 明年花开蝴蝶飞，他哥有心再来回。 上哪儿啊？ 苍山脚下找金花。 哦， 金花是 这就定下来了。 哎，回来回来， 怎么回事？ 你怎么走了？ 你回家等着去了？ 哎啊，这就明年见了。 哎，您说是不是唱出来的？ 哎，还真是 啊。 这么看起来呀、啊， 嗯， 你对少数民族的情歌 啊， 和他们恋爱婚姻方面的习俗， 嗯， 一定很有研究。 那当然了。 哎， 啊， 那今天我考一考你吧。 考我什么呀？ 我随便说一个民族 哦。 你马上给大家唱一首情歌 哦， 然后再给介绍一下、 嗯、 这个民族在恋爱婚姻习俗上有什么特点。 那没问题。 行吗？ 没问题。 那我可随便问。 哎，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好。 哎， 你谈一谈拉祜族、 啊、拉什么族？ 拉祜族。 拉拉祜族 啊， 有这民族吗？ 哎，你是真懂假懂啊？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 啊！ 影片《芦笙恋歌》表现的就是拉祜族男女的爱情。 哎，这倒是 啊。 那你唱一首歌啊？ 燕子双双飞上天， 嗯、 我和阿哥打秋千。 是啊， 秋千荡到晴空里，柔。 哎呦我的天哪， 好像燕子云里穿、 哦、你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又出去了。 你这哪是阿哥阿妹呀、啊、 那我这是 这孙猴猪八戒呀、啊、这是都飞出去了。你 拉祜族男女 啊自由恋爱，婚礼简单简朴，不置家具，不收彩礼，不骑马，不坐轿、 哦、 一般的情况只是推一点豆腐。 哦，办喜事推点豆腐就行了。 哎呀，我怎么简单呢？ 嘿，这可太好了。 好吧， 明儿我那儿子结婚呢， 啊， 我让他拉祜族了。 拉，干嘛呀？ 嘿，这省钱呐！我买二斤豆腐，这媳妇儿就娶进来了。你向拉祜族学习，向拉祜族看齐。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喊什么呀？你这的， 我这宣传勤俭办喜事呢。 这个拉祜族勤俭办喜事的风俗是值得提倡。 对 啊， 那你再给谈一谈塔吉克族。 塔吉克， 嗯， 歌声回答 可以。 放过千层林，哎，爬过万道坡，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野马似的雪水河，一马平川的戈壁，哎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给你弹冬不拉伴奏。 哦，我还以为你这刷牙呢。 哎，对，我刷牙干什么呀？ 塔吉克迎亲便邀亲友 啊， 举行隆重的仪式。 哦， 第一天新郎到女家接亲。 嗯， 第二天一对新人同乘一匹马，在乐队的护送下来到男家。 哦， 三天以后， 嗯， 新娘除去面纱，但生了小孩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啊？ 生了男孩鸣枪三响。 那要生个女孩呢？ 大喊三声。 他喊什么呀？ 他 怎么喊？ 他就喊那个、 怎么喊？ 这个小女孩挺好了。 嗨、哎， 啊， 怎么这味儿啊？ 是塔吉克人说话，我哪懂啊？ 这倒是。 嗯， 哎， 嗯， 那你再谈一谈彝族。 彝族 啊， 缅桂花耶，开耶。香啊，朵朵的鲜花情意时长，哎， 带花你要常年的带，莫要把鲜花丢路旁， 水上没有哎窗，哎，难过河啊，阿哥的心事我猜不着，哎， 水上无船我们趟水过，只要你一心爱哥哥。 傻哥哥。 我唱就这味儿。 彝族婚礼丰富多彩 哦， 到男家接亲的使者呀， 啊， 还要带上酒。 带上酒 啊，用酒到女家换饭吃 哟。 那这酒半道要都喝了呢？ 啊，那得跑去你家厨房抢饭吃。 抢去？ 哎，抢吃。哎，按照彝族的规矩啊，你抢得着就吃，抢不着你就得饿一天。 哦，还得挨一天饿。 新娘出嫁还得饿五天呢。 那还不饿坏了？ 一般的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哦， 新娘到了男家以后啊，有一个人站在院子中间，端着一个簸箕，大喊一声。 喊什么呀？ 哦，阿尼和格尼。 喊的什么？ 阿尼和格尼。 哦，我这才听明白。 什么意思？ 这是饿了喝足尼。 喝兹尼干嘛呀？ 都饿五天了， 饿五天也不能喝兹尼啊。 那他喊的是什么呀？ 他是喊舅舅在哪里。 找舅舅干什么呀？ 彝族传统舅舅为大 啊， 舅表最亲。 哦， 姑娘出嫁要由表兄弟背着到男家， 背过去 啊，背着 那得多累得慌啊。 是，不过呀，这姑娘要像您似的，那就不用背了。 为什么呀？ 谁背得动啊？ 这倒是，也没我这样了。 各民族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还各有不同。 哦，这你也知道？ 知道啊。 哎，那我再考考你。 考我什么？ 那你说这哈尼族怎么表示？ 哈尼族 啊， 哈尼族姑娘有两顶帽子。 哦， 小伙子求爱抢走一顶，姑娘再戴上一顶。 那这姑娘要不愿意呢？ 那不愿意 啊， 不愿意那就 是 干嘛呢？ 啊， 拿来，拿来， 讨厌， 哼。 又要回去了。 是不是 啊？那傣族， 傣族丢包， 佤族 梳头， 阿昌族 送一条白毛巾， 爱尼族 送一朵花。 嘿，他全知道。你看， 我不仅对这些风俗和情歌了解， 你还了解什么呀？ 他们少数民族的这些舞蹈我也会。 哦，在他们恋爱和结婚的过程中都有舞蹈？ 有啊，谈情说爱的每一个过程都有舞蹈。 是吗？ 傣族有一个赶摆的路上。 哦， 对，那就是青年男女初恋时候跳的。 初恋时候跳 啊，初恋时候跳 啊， 男的打着阳伞，女的背着彩包，双双对对感接赴会。哎呀，整个舞蹈是扭纳洒脱，脉脉含情，非常的美。 哦，这舞怎么跳啊？ 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哩噔噔哒哒哒哒哩噔噔哒。这舞蹈你也会跳啊？ 练过。 那行不行啊？经过一段的时间了解呀，两个人情投意合，处于热恋之中。 哦， 蒙古族的舞蹈就能表现出他那欢快的情绪。 哪一段呢？ 哒楞哒楞哒楞噔滴哒楞哒楞哒哒楞哒滴噔噔噔哒楞哒滴哒啦噔噔哒噔滴哒滴哒滴哒滴噔个哩个哒。这舞蹈也会？ 那当然了 啊！ 你知道为什么动这肩膀吗？ 这为什么呢？ 这是舞蹈语汇。 哦， 来源于生活。 是吗？ 这俩人那儿正商量呢。 商量什么呢？ 咱俩去登记、你同意不同意？ 你这别瞎解释了 啊！不是这意思。 到了喜庆的婚礼上 啊， 那舞蹈就更多了。 还有什么舞蹈啊？ 有朝鲜族的长鼓舞，蒙古族的筷子舞，景颇族的刀舞，苗族的板凳舞。 哦，还有板凳舞 啊，就是高兴的抱着板凳跳舞啊。 是啊， 啊，有一个快乐的啰嗦，你会吗？ 哆嗦呀。 啊，这曲子的名字叫快乐的啰嗦。 啊，会， 这你会哈？ 啊，你跳吧。 咦。当啦滴当啦滴滴当啦当滴滴当滴滴在等待打等待等打等等打当啦滴当啦。 你别跳了。 哎，怎么了？ 我真哆嗦上了。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再跟您聊一聊这喜庆新婚关于结婚的那些事。现在有不少单身的朋友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在各种媒体刊登征婚启事。那么您知不知道这新中国第一则征婚启事它的来历如何呢？我跟您说一说，那是在1980年，有一个人，他叫丁乃军，他是一40岁大龄青年。有一天，这位丁乃军啊，突发奇想，决定在某媒体上刊登一则自己的征婚启事。 经过筛选，他选择了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市场报。他给这市场报的编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这信的结尾鼓足了勇气提出想要刊登征婚启事的要求，并附上了只有70个字的征婚启事。第二天一大早，丁乃军把信投了出去，但是很快他后悔了，觉得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太过于鲁莽了。当他跑到邮局要求工作人员把那封信找回来的时候，邮车已经开走了。没想到的是，后来啊，这征婚启事就真的刊登出来了，丁乃军也顺利地通过这则征婚启事找到了媳妇儿。新中国的第一则征婚启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诞生的，有点意思吧。说完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则征婚启事，再来听一听有趣儿的征婚启事的故事。哎，听一听王先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就叫《征婚启事》。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这叫公开招标。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什么事儿？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我怎么写？ 征婚启事，李增瑞 是我 男 啊， 对吧？ 啊，对，没错，男的，男的。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哎，我不对，不对， 啊、我46，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啊？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对， 身高1.47米。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哎， 身高1.74米， 对， 中年丧偶， 哎， 预选， 哎，没有。没有，没这么回事 啊，没算过， 没这么回事、啊、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我呀，没离过婚， 没离过婚， 没离过婚， 啊，现有妻子、 啊， 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这话怎么讲？ 老光棍了， 没结过婚？ 没有啊，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根本不知道。 你太亏了。 我亏大发了。 您放心， 嗯， 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谢谢您，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好， 往报上一发表。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啊，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这人过河拆桥， 我知道怎么办啊。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嗯， 征婚启事， 哎， 李增瑞， 对， 男，46岁。身高1.74米， 没错，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嘿嘿， 对不对？ 嗯，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嗯，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事业心强，爱好广泛， 对，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哎，只要偶好就行。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哪儿啊？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这不求偶吗？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这寓意真不错。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写得好， 全是您的优点。 我的缺点呢？ 缺点 啊， 别着急 啊， 等结婚以后，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啊，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咱们书接上文呢，继续来聊一聊这喜庆新婚。结婚办喜事儿，婚礼的氛围和这婚礼的司仪有着莫大的关系，在选择司仪的时候您可得慎重点，要不然就会出乐子，还可能会出乱子。就像那段相声给您道喜当中说的那样，这给您道喜这个段子是相声演员富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他荣获了第二届 CCTV 相声大赛的三等奖，富强还凭借着这段相声赢得了北京电视台相声大赛的最佳逗哏奖。那么这段给您道喜究竟说了婚礼当中发生的什么样的趣事呢？他是如何讽刺那些低素质的婚礼司仪的呢？您来听一听就知道了。下面就是富强和常亮合说的相声给您道喜。 来的人真不少啊， 哎呀，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呀。 那咱们能开始了吗？ 你还等什么呀？ 我先说两句啊。 嗯 啊，今天这天也不错，艳阳高照，风和日丽，亲戚朋友全都到齐。哎嘿，那哥几个别起哄了，叫呵，大姐您怎么还往里挤呀？哎呦，我说哥们儿，咱别闹行不行？小朋友可不许在这儿淘气啊！哎呦，大妈，您怎么这会儿还犯困打哈欠呢？哎，你怎么在这儿放啊出气呀？ 呵，什么事儿这么乱呢？ 啊，静一静，静一静啊！ 啊， 下面我郑重宣布，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这儿结婚呢？ 对了， 哎，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自我介绍一下 啊， 我是一名专业的婚庆主持人。 您是主持婚礼的？ 哎，简单的解释吧。 嗯， 过去我们这行叫赞礼， 哦， 现在叫司仪。 嗯， 国外叫管事儿，国内叫主管，天津叫大了，北京叫张罗。哎，要说就属我姥姥给我起这名最恰当。 叫什么呀？ 孙盲子。